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27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呈现了书信。信文指出，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是举世无双的爱国者和百战不殆的钢铁统帅，他以卓越的军事思想、独创的主体战法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坚决击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联合势力武装进攻，来捍卫了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和主权，还致使自夸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者降服，来创造了值得世界战争史上特殊大写的军事奇迹。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以独创的先军政治，打造强大的自卫战争遏制力，来守护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而且数十年来领导一场没有枪炮声的反美对抗战接连取胜，从而保证金日成同志所创造的战胜历史和传统在祖国大地上永远继承下去。今天由于有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两位伟大大元帅给留下的保卫革命遗产、主体朝鲜百战百胜的反帝反美斗争历史和传统继续下去。信里指出，为了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为了祖国的自主统一和子孙万代的幸福，衷心祝愿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安康。